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情商花老尾，笋哥坐喺度。 喂，大家好啊！ 今日我哋讲一集人情债。 好。 咁啊，话说近排我就发生单嘢啦，沉船屌你！ 啊，哦。啊， 我叫鸡叫到沉船屌你！咁啊，成日我都叫啲人唔好沉船，大家但系自己沉捻咗船。 即系呢啲情难自控啊！ 好难嘅，屌感情呢啲嘢，所以咪录集人情债咯。咁话说我人生里边都 争。人情债都系2000蚊啫。 你听埋我讲先，屌你！我人生里边争两个人，有两个女人，我话都明。都是三個女人 啊！好四個啊！ 三個，屌你！ 寶寶龍， 我冇寶寶龍， 錯曬，對唔住啊！ 唔係啊，冇寶寶龍粉嘅呢個。係 啦。 咁呢三個女人，只要佢同我講一聲，我話過，無論佢刀山火海，喺地球任何一個角落， 都唔會見到你。 我都掹翻你出嚟。 啊！ 第一個林小姐，阿雙木小姐，我爭佢好多。 啊！ 第二個 BBS。第三個是 Jojo Bala， 咁點解呢三個女人我爭佢好多呢 Jojo Bala 有屌過咩？ 冇啊，友情嚟嘅咋呢啲？ 原來係友情都去到咁緊要。 喂，你如果喺世界任何一個角落，你同我相處緊，我都掹翻出嚟啊！ 都唔需要嘅，你由我沉淀得 啦。家產屌你！咁咧嗱，佢阿林小姐我爭佢好多啦，DBS 我又爭佢好多。咁點解 DBS 我爭佢好多啦？我話説，我記得有一次我生阿 DBS 生日，佢开一间房，开一间酒店房，一齐庆祝生日啦。咁佢买埋蛋糕请你食，煮埋牛扒请你食，落去买埋披萨请你食，因为嗰日系佢嘅生日。嗱，几 touching 嘅件事。喺爱情上边，你遇到呢啲人，好开心嘅，因为佢爱你多过你爱佢好多。第二个今次阿林小姐，我又係爭佢好多。咁點解今集我要講阿小蘭咧？嗱，話説阿小蘭，我識咗佢一年幾兩年嘅。咁咧喺啲足浴店度識嘅。咁咧開頭咧就搞嘢啦，搞嘢之後搞得幾次咁啊。佢每次落嚟就一個禮拜啦，每一個月。咁咧一個月落嚟一個禮拜度。咁佢大家傾開偈，佢問喂。你屋企咩狀況？我話屋企我又唔係好多錢啊，因為即係屋企阿媽又生 cancer 啦，第一，第二即係又要照顧佢，我又唔係成日嚟到佢。啊，你都好孝順喎、啊，咁樣。我係我好撚孝順，你平時我冇嗜好噶，得閒咪同你搏下嘢啊。佢話咁你個人都好好、啊、喎，咁佢就俾撚咗個地址我，叫我上去大陸揾佢。我話我唔去啦，因為即係我想嚟大陸，我又要照顧媽咪。佢話你咁樣好孝順。我話都明，每個月落嚟陪你一次，點都即刀山火海我都落嚟。咁我開頭以為屌你都係落嚟做生意啫。到呢兩個月開頭即係都冇咩感覺，到呢兩個月有感覺啦。佢喺上個月就落咗嚟一日啦。第一日一落嚟，咁佢有張相會 show 喺佢嗰個雞竇嗰度。咁我就第一時間打電話俾佢老細，就 book 撚咗佢兩個鐘啦。咁啊，其實我搞撚咗三個鐘啦。咁一上到都大家都係攬攬食食啊，咁啊睇佢食下早餐啊，咁咧因為買埋早餐俾佢食嘅。咁啊之後搞嘢啦，搞完嘢之後佢同我講，佢話我走噶啦。我嚇你走噶啦？佢話係啊，我見完你我走噶啦。咁我開頭都以為留噶啦，點知佢真係執嘢。佢話你等埋我一齊啊，你同我一齊走啊咁樣。咁我送埋佢上 B 二，咁啊佢真係走咗啦。咁第二次上前幾日，咁佢一有張相我又係 book 佢幾個鐘啦。咁佢一落到嚟，咁佢見完我，佢話我今晚走，我聽朝走。我話嚇你咁快走㗎啦？佢話係我見完你我就走。咁佢老細因為喺出邊嘅，我聽到佢同老細就嗌交，嗌得好緊要。咁之後佢入嚟，佢就話老闆唔俾我走住啊，老闆要我26號先走得。咁咧我話咁我之後冇錢嚟揾你啊，因為即係都俾咗幾千蚊你，你上嚟唔使俾錢㗎。咁我話你都要俾錢，你老細，我幫你俾。咁我話咁啊，梗係唔好啦，屌你老味咁樣。 係咪北方人咧？ 北方人，四川人。 係咯， 好豪爽。 四川人唔係北方人。 四川佢叫做 佢係西方人。 屌你，佢叫自己做南方人嘅，因為佢 係其實係南方人。 南方人。咁佢嗰種豪邁，我好欣賞。 係呢種性格，好少喺南方人裏邊。 冇嘅，中國係即係嗰啲北啲嘅地方先有呢種豪邁嘅。 即係你香港咪就係南方人。係 啊， 係啊， 比較即係比較舊 嘅，舊市。 即係通常咧，阿狗同阿狗去食飯嘛。阿狗就今次等我俾，我話好，通常咁啊。 咁佢同我講，佢話得 我等我俾嗰啲錢，我話梗係唔得啦。咁第二日我接頭喺個雞竇又唔見咗佢張相，我就WhatsApp 佢，我話你係咪翻啦屋企啦？佢第二日先 WhatsApp 我，佢係我影翻屋企，因為我見完你嗱，其實人好得意啊！我哋由細到大俾人點撚到盡嘅。阿媽同我講：喂，阿九，你考試一百分送架模型車俾你，到考試一百分，下次先考 有。呢件事應該冇發生過啊！ 因為冇送過啊嘛。 唔係你冇送佢一百分。 咁你攞只細個有試過一百分㗎。 真係假？ 咁之後咧，先生同你講：嗱，你操行好咧，我哋咧就會俾啲乜乜乜你，但係又未有試過有獎勵。到公司你做到啲乜咧？又話有加人工，又未試過有。到個社會話你做到啲乜又有獎勵，都冇。但係反而人哋一句説話好閒話一句，佢只係遵守佢承諾。我已經覺得呢個人係好 touching。我發覺一樣嘢就係原來我哋喺香港呢個社會，一個人遵守承諾已經可以令到一個人好感動。 哇，其實呢樣嘢好難嘅， 講得出做得到， 係啊，講得出做得到好難。 即係同埋仲要有時間性喎。 啊， 佢唔係又講一次咧，即係譬如話而家我冚你一巴，冚完你咁，我真係兑換咗承諾。但如果我話個個每日喺每個鐘都要冚你一巴咧， 啊， 哇，其實呢叫冚俾埋係好難嘅。呢個咧有一個有一個藝術作品咧，就叫做做一年。即係佢所有 project 係做一年嘅。佢就係每唔係喎，咪屌屎忽都容易嗰啲喎。佢係點樣做咧？佢係一年裏邊每個鐘打一次卡。 一年裏邊 每個鐘打一次卡。咁然後咧，佢 即係你同囚禁一個人冇分別啊。 嗰個佢做完呢個 project 之後咧，佢嗰個卡咧係拎翻出去佳士得嗰度做拍賣咁樣嘅，即係一個揾到錢嘅 project。但係你個鐘卡要安喺某個地方。 其實有律師同埋會計師做曬 monitor 咁樣噶啦，即係人哋做一個藝術 performance 用一年去做，佢要有好多個 show 啊，有機會再 share 俾你聽，即係。commitment 咧，即係你話喂，即係講真一次半次話請你食餐飯嗰啲，其實真係濕碎到不得了。但係只要咧嗰個 commitment 咧，好似阿周星馳話齋，如果佢喺下邊加一個時限嘅話咧，哇，嗰件事就完全個分量係完全唔同。 係 啊，所以睇下佢仲可以嚟幾多次啊？ 如果下個月嚟就大緊我咯。即係你真係沉船咯。 又唔見兩千人啊？ 兩千人唔係問題，係人哋遵守承諾。 係啊，咁咪好咯。 你遵守承諾，你俾咗咩人哋先？ 咁人哋都冇話要你要啲咩啫， 佢就係要啲乜你先大緊我啊嘛， 咁咪好咯， 呢啲先覺得 爭。不過我覺得係人存在啲嘢好得意嘅，你覺得你自己爭人哋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個份量好重嘅，然後咧人哋 可能覺得好小事其實， 調翻轉咧人哋覺得你，人哋亦都唔會擺喺眼裏邊啦，好多時都係咁啊，你亦都唔好意思將件事擺喺心裏邊，有時你覺得你做一啲 favor to 人哋嘅時候，人哋根本都人哋根本都唔會擺喺眼裏邊，所以其實我覺得咪即 係佢做得其實就唔會覺得係一件大事咯，即係佢都慣咗啲小事， 但係佢如果佢喺後邊套下一個期限嘅話咧，咁你都係仆街噶啦！ 嚇，因為人哋你嗱，我拍拖真係即係 你送支吉他俾佢啦， 屌你冇用對佢嚟講， 係咩？再插落閪度啊！ 屌你， 又不停咁樣彈啲水係咁飛出嚟啊！ 我撚受唔到啦！屌你，即係在座肯定三位拍拖經驗冇我咁撚多啦！屌， 喂，咁我唔知喎，你問阿老美哥，佢都唔講愛情嘅， 我投降。 嗱，佢 九回事啦，九回事實在太多啦。 唔係，咁你首先不如講下有幾多次先？ 唔多， 咩叫唔多啊？ 唔多， 五十次唔叫唔多。 你要記住，我老婆聽緊嘅。 有乜所謂？ 唔係我，你知唔知我點解中意寶寶龍啊？寶寶龍有一樣嘢學習，佢完全唔撚理我啊嘛。我話俾你聽，近排我想寫一本書，咁我如果寫咗，會慢慢將佢放喺網站俾大家。 係咪有人拍門啊？ 隔離波嘢啊，好有節奏咁波啊， 係咩？其實佢都好困擾啊，但其實我哋幫緊隔離嗰條友啊。 點解？ 我哋一路聽住佢聽住我哋節目嘅時候，我面射精啊！ 好驚隔離兩個麻甩佬，到時我哋打交嘅時候大兩幕啦。 隔離兩個麻甩佬聽，隔離有三個。 叫埋嗰啲波嘢料嚟，唔係佢嗰個阿寶寶龍有一樣嘢好就係佢完全唔撚理你嘅，你做嘅節目佢完全唔撚聽，你寫嘢佢完全唔撚睇嘅。咁咧近排我諗住寫本書，我就同寶寶龍講：喂，我想再寫啲嘢。好啊，喂，你會唔會睇佢屌你咧？即係字正腔圓嗰兩個字就係屌你。呢樣嘢咪好咯？點解中意寶寶龍就係佢完全唔撚理你？佢 連緊要啦，唔好講點解中意寶寶龍係 OK 啊。你嘅我啲宣言已經講完咗。 唔係佢嗰個你電話佢又唔睇啊，諸如此類，所以你唔緊要嘅。我喺拍拖裏邊我比在座幾位都多， 在、小蘭即係在拍拖，我梗係俾人點好多啦，俾人點撚到透撚曬頂嗰啲又有，即係點撚到人透撚曬頂嗰啲又有。喺呢幾個女士咧，我撞到佢，佢真係冇點過我嘅呢幾個人，即係林小姐冇點過 ，DBS 冇點過，小蘭冇點過我。咁呢幾個人，如果我仲記得 DBS 有一次同我講，佢話我有單嘢求你，咁我。講都冇講係咩事，我已經覺得你講，我即刻應承。佢話：喂，你唔問我咩事咁啊？我話唔使問啊，我話只要你有問題嘅話，你話俾我聽，我即刻做，即係即刻出嚟件事。咁佢就話即係佢都感動嘅。其實嗰件事就係佢個侄女需要一個人幫佢做一段錄音嘅，需要嗰件事。咁其實件事好簡單，但係就係因為我爭佢太多，所以即係無論佢問我咩，我都會即刻應承佢。 原來咁樣啊！ 即係所以小蘭單嘢，我覺得人情債都好難還嘅有啲。 啊，不如咁啦，對阿老美哥講下，你真係講真，嗱，你今日呢個見你年青有為呢個年紀，已經成一個老闆嘅，一定係好多人幫過你嘅，冇理由即係後生細仔青靚白淨，又有錢又有老婆又有細路嘅，呢啲冇可能咁好嘅。你快啲講下究竟有啲咩人情債你係要還嘅？ 講完呢個 topic 之後咧，真心嘅最大人情債幫我最多咧係我老婆嘅。 咁 好，係真 嘅。你好啊，點解你老婆有水幫你？即係買油水嗰啲啊？喂，老公你開鋪我俾錢你，俾幾廿萬你使嗰啲。 都係第一件事啦，我老婆聽緊啫嘛。 唔緊要啊，咁咪其實都係做 曬嘢。所以讚一讚我老婆，唔係真心嘅。兩公婆係 我都想呃鳩人嘅時候，我都講真心嘅。 唔係好真心，我老婆真係最好就係佢冇幫過我。 係啊，我都唔想我老婆。 第一個係我老婆嘅，佢係幫咗我。在 level 上，其實做生意有兩樣嘢好緊要嘅，運氣同埋 level。咁佢幫咗一半，咁另一半咧就靠自己運氣就係天跌落嚟。 你平時有冇呢個喺街施捨乞衣啊，捐下東華三院啊咁樣？ 你做完全做啊，屌你！ 打出嚟運氣咪差咯， 運氣係完全冇辦法影響嘅，真係等佢天定落嚟嘅啫。咁啊，最大人情就係我老婆啦。咁但係我唔會話債呢樣嘢咯。是只不過即你債咧會有一種壓力啊，覺得你好似受咗人一樣嘢，而只不過即我同加埋同我同我老婆關係，我更加唔會用債呢樣嘢咯。即如果你話我 啊咁唔關知你同佢滾啊屌！ 咁你咁就係因為唔係就係用佢滾去還翻俾你老婆，咁就係 我因為冇爭過佢，想滾到天花龍。 我決定以後唔打飛機就係要還我老婆呢條數。 應該係啦，屌你覺得我乖仔，你睇我啊知啦，屌 我咪啫，一間隔離 book 另外一間房個男人入去， 變態屌你 㗎！係啊，咁啊唔係二來佢幫咗我老婆幫咗。另一樣嘢就係、成熟咗咯。其實我係老婆係令我成熟，因為我啱啱識佢嘅時候太過細個，比較年青咧，比較比較。 你老婆成日玩嘢㗎，好似跳樓啊嗰啲。 你老婆係年紀好大啊？ 唔係啊，即係佢即係唔係話即係有時有個人幫你或者教你咧，即係唔係講到明嗱，我而家教你一樣嘢啊咁樣嘢。只不過同佢相處之間，兩公婆嗰時咧男女朋友啦，傾下傾下，諗下諗下，撞咗好多嘢出嚟，就知道啊，其實我都可能要 stable 啲，又或者啊可能。要為一為未來著想。 哇！你老婆應該開班授徒啦，嗰啲咩御夫術啊嗰啲人，哇！屌你，報名踩死人咯，我話俾你聽。 你個方向唔係御夫，係大家傾翻嚟嘅。 嗱，你睇下仲洗腦洗到咁驚，我啦堅嘢啊，勁鬼多冇真 你 教。 我係佢老婆有呢招啊，就係。喂，你知唔知你今日咁樣好撚濕啊？濕幾多下，跟住即刻同你吹先。 啊，應該都係啊，即係等於嗰次啫嘛。我話俾你聽，我有個 friend 有一句説話一定要講嘅，你贏我陪你君臨天下，你。輸，我陪你東山再起。嗱，我老友咧就破撚咗產，嗰次咧帶佢上大陸叫雞，佢冇錢叫噶啦。咁我塞撚咗五嚿水俾佢，咁咧佢喺個袋嗰度一攞五嚿水，佢諗住我嚟食飯嘅喺香港嗰度。咁咧佢咧就飲啤酒都好啦，飲啲二手酒，即係我哋飲完，咁佢幾罐倒埋個杯嗰度，哇！屌你叫過啦咁樣，咁佢都唔好意思，佢坐喺度，因為成程都係。黐翻嚟啦，咁佢就話：哎呀，喂，唔緊要唔緊要，我話唔緊要啦，屌我哋話請你，咁佢都係咁樣。咁條女坐落嚟咧，已經啲有啲閪佬咧就單聲俾啲女聽：嗱，佢冇錢嘅，我身得幾嚿嘅咋，你唔好咁樣戇鳩啊咁樣。點知有條女啊真係坐落嚟，就同佢個 friend 傾偈。 咁我坐側邊，咁咧喺側邊湊緊嘢啦，當然。咁咧誒，個 friend 就話：小姐唔好意思啊，打擾你啦。我破咗產，我冇錢噶，我老婆叫我去死啊咁樣。佢真係咁講喎。嗰條佢拍一拍，阿哥，李二啊，我陪你風臨天下；李叔，我陪你東山再起。誒、父母生。我條煙俾我朋友，哇！我老友啲眼淚逼出嚟喺個袋揞撚咗，我俾佢個五嚿水俾撚咗佢 條女。喂，不過講真喎，即係如果你個人唔如意嘅時候，唔如意嘅日子咧，梗係有啦。其實有時俾人哋俾你好少嘅 support 咧，你都係好感動嘅。 所以我懷疑佢太太咧就係嗰澳門真理教啲教主嚟嘅，識得點去洗腦嘅。老公翻嚟攰，攰啊咁啊！嗱，要同你吹簫，你吹完簫之後，個人就精神啲噶，繼續做嘢。哇！屌啦，死我老婆咁踩死人，我翻屋企啦，屌你！ 今日係唔係開心啊？揾條簫打下我塊面先啦。 屌你，你翻到嗱阿狗，你個撚樣啊！我話俾你聽啊，屌你老尾，我叫就嚟 cut 標啦！你個撲街仲未交電費啊？你個撲街，你我起身交你埋啲電費先啦。之後咧，到燙衫啊、晾衫嗰啲一巴冚你，你老母放喺啲衫未洗啊？你夾唔夾塵？你洗撚埋你先瞓啊！咁你話你？會唔會滾啊？屌你！嗱，我覺得阿嫂應該係開班嘅。 係啊，喂，快啲講多啲有關阿嫂嘅，就俾啲個機會你。 可唔可以 cut 咗嚟？你最 唔出街就唔知 嘅。講到邊個？ 唔係你老婆，我老婆 唔係老婆，唔係真心嘅。大家唔係話邊個 help 邊個，同邊個幫邊個，大家一齊咯。 共勞。我冇遇過呢啲。 因為你不是真心嘛， 你不知用呢句，其實下次咧，每次我叫雞嘅時候都用呢個開場啦，真心， 我真心嘅， 真心嘅， 我下次試下，真心嘅。 我講完我老婆啦，再之後睇下諗下人生。 二奶， 二奶冇二奶嘅。 哇，咁你又真係笨柒啦！ 哦，換伴 ，S E 嗰個 S P，F W B 咩 㗎？Fans with benefit 係 啊，戲嚟嘅，直情一套， 即係啲朋友，大家互相可以講交，但係唔 係，但係係朋友嚟嘅，係朋友嚟嘅。 F 得富係保險啊 ，F W D， 我冇識到呢啲朋友嘅。 唔係，你好多呢啲朋友啦， 俾錢嘅，屌你！嗱，小蘭三個鐘2000蚊，我俾撚咗，係 嘛？同埋咁啊，外啲外星人就唔使錢啦。 屌你，冇講呢啲嘢得唔得？ 呢個世界有其他物種係， 即係你唔揀食啊，永遠有食嗰啲。屌，唔係講翻你啊，你翻嘢先嘅。 個人情債啊，咁啊。公司起步完之後，仲有咩人情債啊？其實又慘地講，其實真係冇乜嘅。反而可能你會話係咪因為我老細 angle 睇咧？呢啲我唔當係人情債。 我想問一樣私人問題，不過開麥講，即係都唔係私人問題。 係。 喂，你成份錢係咪俾曬太太管理㗎咧？ 梗唔係啦，各自獨立財政。咁你 大把機會啦。 各自獨立財政。 因為 我覺得咧，但係真心嘅，女人在女人嗰方面，佢財政獨立對佢係好嘅，即係佢自己揾自己使，佢自己個自信啊，或者佢個個性都會更好嘅。 但唔係喎，寶寶唔係攞翻大嘅喎，屌你！佢一冇錢就屌你老母，自動喺銀包黏都唔使問嘅，屌佢閪！ 呢個你問題啫。然後我唔中意一樣嘢就係話。我養一個人，或者有一個人係俾我養，因為咁樣會佢個人好唔獨立啊。係 咁，你又成功啦！你知唔知男人最成功係養狐狸精同埋養呢個金絲貓咧？屌！ 我講緊老婆啊嘛，係咪先？我寧願佢獨立啲，佢有自主啲，佢都會過癮啲咯。即係同佢傾嘅話， 你都係想佢過癮啲啫。 佢都係一個尊重，同埋我諗佢係好尊重太太嘅，即係 嗱，我而家要你出去揾錢，因為你過癮啲，明唔明啊？ 我明喎，我聽日幫你試下先。我不能同我講，屌你個同學就係公園水唔撈喎。 我而家今日我學到最多嘅嘢就係你出去捱，因為你過癮啲，真係 學到嘢真係 學到嘢，學到嘢， 屌你新嘢呢個 真心嘅， 我諗到嘢喎真係。 突然間俾人老闆洗抌爛咗佢個腳機 啊！屌你，好撚難先買到翻嚟啊！大佬， 你點解冇機會錄多一集咧？ 係咪 咩啊？夠鐘 啊！夠鐘唔知啊！ 做咩啊？未夠鐘啊？係咪繼續講埋先啦？屌！ 講到邊度啊？ 講到咁難部諗機啊！屌你！唔係講到你太太幫你好多，咁之後你公司又遇到好多，你自己個運就即係真係自己個運。 你問我，我覺得主要靠運，反而唔係太多人情債。係啊。可能因為我是什麼我是一個人開公司所有東西都是我一個人近一個人面對就正如剛才跟阿筍哥說的你遇到所有問題 冇答案噶， 系 自己揾咯，你自己揾嗰个答案就系答案噶。同埋出嚟咁样自己开公司，衰啲讲，边有人帮你嘅？即人哋唔睇你死，唔扇你一镬已经算好啦。所以我又命硬又好彩咯。其实算系，即你问我人情债，我反而真系冇乜遇过，甚至乎我系 creative 出身嘅，真系创作嗰边出身，唔系 marketing 嗰边出身。咁啊，我由细到大，即手有样嘢叫所谓 art director， 即所谓跟大佬，跟大佬学嘢。我系你话我好彩定唔好彩？呢个你再判断啦。就系话我由细到大系。冇跟到大佬嘅，即係我去親邊間公司都係，我就會問啊，大威太邊個？冇噶，自己學咯。甚至乎有一間係有阿大威太嘅，但係佢係掛名嘅咯。佢都係平平白白自己做嘢。我問佢嘢，佢唔係唔教，但係根本佢都唔得閒教你。咁、但係你有個好處嘅就係我磨咗十年嘅呢個底，真係自己熬翻嚟嘅底。當到自己開公司嘅時候，我冇嘢驚，因為所有嘢我識做嘅。就真係識做啦！我唔識做嘅，我喺十年嚟學到一樣嘢嘅話，就係我一定會學得到。特別喺呢個年代，其實冇乜嘢係學唔到噶，係啊，因為我係咁睇咯。所以你問我，我有冇咩人情債？我真係冇乜嘅。 我有啊，屌要還。 可能我真係老咗，我而家覺得咩都學唔到嘅。係， 唔係如果你要我還人情債唔得撚咯？你話要學嘢啊，真係我同你一樣，真係乜都學唔到。以為自己識嘅，原來喺呢個社會上邊。真係唔識咯， 同埋發現咧， 做人好難。 年紀越大咧，越難掌握啲越簡單嘅嘢。 我舉一個例子啦，最簡單嘅。 講句唔該都難啊！ 唔係真心嗰啲唔難啊，即係你而家年紀大咗，反而我覺得乜都有人教，做人冇人教。到我呢個年紀最難學嘅就係做人咯。即係你好似阿小蘭嗰單嘢，人哋遵守承諾啫嘛，你個撚樣已經亂曬陣腳啦。即係人哋兩句一句説話。兩下行動，你散撚曬， 係啊， 即係好好簡單嘅咋，即係你話你要學，要做人呢啲，我真係做唔到。即係你話阿牛牛仲同我講，你個撚樣千祈唔好撚上去啊！我哋上親去又殺死冇生，我話點解？我上次試撚過啦，屌你！嗱佢試撚過，佢叫我唔撚上。 不過就咁聽你講完，我都唔建議你上去。 呢個一定 真 係 實在 一定啦。因為佢仲有個仔仔嘅，佢一定有個仔，因為佢 你個仔係意思係佢生出嚟， 佢生出嚟嘅仔 朋友仔仔， 佢生出嚟嘅仔，因為佢有個疤痕咧，個生產過嘅疤痕，咁呢啲冇得呃嘅。 咁好性係冇性感啊？覺得 性唔性感啊？佢吞精嗰陣時性感啫，即係同你吹簫嗰陣時性感，佢點都要同你吞完精佢先走。咁呢樣嘢就。即係令到你，因為上到去你會好多麻煩嘅，但係你唔上到去你就爭人一個人情債。佢話俾你聽，我每次落嚟，咁你每次落嚟就係每次爭人哋嘅，咁你唔去就仲衰添。 係咯，唔兑現你嘅承諾啊！ 係係係 咯，其實都浪漫嘅。你咁樣，你講真，五十歲都嚟緊啦，係玩下呢啲嘢啦。 咁啊係，唔係都冇咩玩。 你人生都係搞嗰啲像模像樣又像風咁樣啊？ 咁啊，人生係咁喎，人生都成世人都係咁喎。 大部分嘅時間我哋都係處理啲好 solid 嘅嘢，有冇錢食飯？有冇公開聽日？ 我又唔係 有冇 教 訓？係咯，係就係即係之後你就係處理啲風花雪月嘅嘢啦。 人生我成個人生就係嗱，我唔似兩位啊，兩位成日都要處理一啲公司上嘅嘢啊，工作上邊嘅嘢。你發覺你識我咁耐，處理啲咩咧？有咩玩具要買嚟玩？嗰件玩具點解咁耐未翻？幫我訂做嗰條友好撚麻煩。感情上邊又唔知而家發生啲咩事？你發覺嚟嚟去呢上人，即係。人生咪成世人都係咁玩咯， 咁都好嘅， 甩頭甩骨啦，玩到屌！ 太好啦，實在 呢樣嘢先慘啊，屌！ 我哋呢啲先係命苦， 我見你拋個身出嚟玩得啊！ 唔係 你今日好聽住你同佢講，我遲啲翻嚟，我因為諗住搞間大啲嘅公司，我而家咧就啱啱識到九護士，佢教我去風花雪月，咁咧同埋咧呢個叫做嗰啲叫咩咩花天酒地，咁咧就去搞一啲大啲嘅事業，所以我要學下嘢。 都要同大家講聲， 你有錢就俾啲我先。 我而家隔離有部 notebook check 住 email 嘅， 唔係而家係雞竇。好，我哋今集係咁多先。 好， 拜拜。 拜拜。